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系好啊，大家好啊， 咁 啊，又系我同埋阿 Ken 大师同埋阿 Mike 喺度咧，就讲星战。咁今次未讲之前咧，又要做下广告啦，系咪啊？咁咧，就讲下我哋今嚟紧呢个农历新年咧，2020呢个咩咩子啊？ 庚子， 哇！我要重啲，庚子新春开运讲座。我哋就会喺呢个2月2号，新地。11:00-1:00咧就會做呢個粵語嘅講座，跟住2月9號又同嘅新地咧就11:00-1:00就會做呢個講座嘅。但二月好正啊！我哋睇完講座之後咧就可以睇 Super Bowl 啊，即一條龍過啊。咁跟住啦，就會講呢個主要嘅 topic 咧就係講話錢財富貴分別啦，或者講話犯太歲啦。其實犯太歲都唔使驚嘅，或者啊。康熙大師可以解釋翻俾我哋知話咩叫犯太歲啦，同埋命宮年照係嘛？ 生肖 嘅照，同埋庚子年十二生肖嘅運程啦。咁啊，同埋一啲風水或者奇門行為風水改運法啦，嗰啲正路嘅改運法啦，唔係邪嘅改運法啦。跟住就係 唔係做心機嗰啲啦。 係啦，啊，我哋嘅主持人就係原汁原味嘅主持人阿康熙大師。Terry， 咁啊，如果有兴趣报名嘅朋友咧，记住打呢个电话626-589-0087。啊，咁当然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我哋免费入场噶啦，同埋就系因为免费，所以名额有限，大家咧记住要打嗰个电话咧，头先我讲嘅电话咧报名，同埋入场嘅人士咧，会攞到一份咧开运礼品一份，系啦，咁啊就地址咧就喺我哋后边啦，就喺呢个 Montebello。喺我哋下面咧有一个 conference room 嘅，咁啊都坐到好多人噶。 你使唔使用国语讲多次啊？ 我国语唔得噶。 因为9号系国语班， 国语节目嗰度讲。 系啦，跟住仲继续卖广告。 系 Montebello Multi-Purpose Event Conference Room 系个多功能会客室。你想约见顾客、会议派对、讲座课室。短期辦公室或者新商品發布會的話咧，我哋係任何的combination 都可以係符合你的，有時租、日租、月租、租任套餐，包括郵寄箱服務。詳情請電 Dennis 626-709-6883。 係啦，呢個就係多功，最緊要就係三上就講話咧，就係多功能嘅。conference room 啊， 時租都得喎， 係啊，日租係咯，時租我唔知啦。好啦，咁啊，賣完廣告之後咧，正式我哋講呢個話題，我繼續講翻星戰啦。一講星戰就講呢、這個最近上呢個 episode 9 Rise of the Skywalker 啦。咁啊，兩位覺得好唔好睇咧？ 非常之好睇， 係好睇嘅，基本上係好睇嘅 我就覺得麻麻地啊，唔係好收貨。我都係屌佢嘅真係。只不過睇咗第二次之後冇屌咁多啫。你繼續講， 即係從一個 fans 嘅角度咧，係起碼收貨先嘅，即係唔好話你唔好話同第八集比啦，第八集直情係爛，即係淨係爛片嚟嘅。好多人都話唔需要睇嗰集都冇乜所謂嘅。 咁啊，但係咁啊，迪士尼一到第九集咧，其實佢嗰個都有少少進退失據嘅，因為好多 fans 頭先你都講啦 ，episode 8 Rise of the 呢個係咪叫咩？The Last Jedi 咧 ，Last Jedi 咧，就個導演 Ryan Johnson 咧就拍咗出嚟咧，好多影迷都唔收貨啦，尤其星戰嘅影迷啦，覺得好唔掂啦，所以變咗嚟叫 episode 9咧。啊 ，J.J. Abrams 咧，即系第七集个导演咧，佢接手嚟做咧，都会有啲压力，同埋系即系好难，佢有好难做到令大家满意，系咪啊 ？Mike 系啊，佢仲要执翻正之前第八集所有嘅问题，因为佢哋好多时星战咧系冇乜点解释嘅，咁就一路咁去啦，咁变咗唔系好睇开嘅人咧，就好多时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唔系你讲一少少上一集先啦，Ken 大师同埋 Mike， 其实最。所以大家最唔滿意嘅嘢就係話咧，佢Ryan Johnson 咧就令到Luke Skywalker 比較弱啲， 係嘛？佢弱咗之後咧，令到好多 fans 對佢唔好唔滿意。點解你咁樣咧？同埋我自己覺得咧，佢喺嗰個島上面啦，嗰、那個拖長咗少少，係咪啊？嗰、那個 training 啊， 嗰度係長咗好多。 係嗰、那個長好多啦。但係同一時間，你今集咧，其實今集個成套個時間係短啲嘅。但係同一時間，其實你今集你好多嘢解釋噶嘛。但係你同一時間，你嗰個套戲又短咗，所以變咗你嗰、那個係好似不倫不類咁樣，係咪啊？ 係啊，有啲不倫不類。好似唔係好接到咁樣， 因為佢將原本將該將兩集講嘅嘢，佢而家要一翻一集就要拉， 即係佢將上一集嘢解釋就放翻落去， 拉翻曬過去。 咁啊，今集咧最大家最唔滿意嘅嘢就係話啊 ，Emperor Palpatine 嗰個黑帝係點樣生存咧？明明大家知道啦。 其實我唔需要，我覺得唔需要。 唔都要知道 episode 6就講係佢俾阿黑帝俾黑武士掟咗落下邊就係死噶啦，應該係嘛？咁但系今集佢点翻身咧就冇讲，咁啊大家觉得点啊？呢个 point 点咧？ 我觉得无需要，即系我觉得无需要嬲咩，即系专登抄翻佢，因为咁落七八都冇完全冇提过。 冇提过影响就系因为话咧， 冇铺任何嘅嘢。 因为点解咧？因为点解咧？当初迪士尼同埋 Lucasfilm 咧都冇谂住揾啊呢个演员出嚟做翻 Emperor Palpatine 嘅，系冇谂佢揾佢出嚟嘅。我好肯定係冇諗揾出嚟，係臨尾即係 Last Jedi 完咗之後，富平如潮就諗個揾個出翻嚟救呢個 franchise 走少少。 七同七八九佢本身寫咗第七之後，第八同第九根本未有諗住點樣寫落去嘅。係 啦， 佢每次就係出完七就諗住八，點知八佢係諗住重新再 同埋啲嘢，佢臨尾可以改嘅。 係啦，改嘅。咁變咗佢諗住改咗成個方向嘅時候，啲 fans 唔鍾意，咁第九集就要執返正。 同埋阿 Ken 大師就佢第八集已經殺死嗰個 Supreme Leader Snoke 㗎嘛。 係囉。 大壞蛋已經死咗，咁你一定要。 原來話佢係跟佢係空出嚟嘅。 因為我睇到上一集睇到呢個 Kylo Ren 呢其實應該有機會去變返好嘅。因為點解睇到呢因為上一集呢 The Last Jedi 呢佢臨尾咪坐咗飛戰機呢佢咪可以射佢阿媽坐喺只船咧，佢冇射到嘛？佢有佢臨尾冇撳嗰個掣啊嘛，即係佢有少少猶豫， 有少少猶豫， 係啦。 好多嘢咧都太遲出場啊，留翻第九集先至講咧，真係實在太遲咗。即係好似講翻四五六嗰陣時，佢結尾嗰陣時候話 ，Loot 原來黑武士個仔嗰陣時候，哇！嗰、那個 不震撼性 力幾緊要啊！即係佢早啲講係唔緊要噶。到咗第八集，第六集嗰陣時候就講佢點樣，即係佢同嗰個女主角即異曲同工啫嘛。但佢呢一集咧就講到最嬲尾嗰陣時先講，原來佢兩個冇時間消化。 唔係，但係你今集咧，但 係即係嗰啲故事好睇咧，就係嗰個主角本身有啲雙重嘅人格嘅特性咁啊，即係佢又係正又係邪， 矛盾 係主角個命運 係啊。佢點樣可以走進嘅命運，或者佢突破咗個命運，都係一種戲劇嘅元素嚟。咁佢今次第九集太遲。 你講緊命運嘅話，咁啊女主角咧，女主角原來係阿 Palpatine 個孫女嚟嘅，收唔收貨咧？ 冇問題，呢個冇問題係可以嘅，但我都係覺得太遲。 太遲。 第九集差唔多尾嗰陣時候先開始講。 唔係中間點解講咧？因為咧嗰、那個阿、啊那個、Ray 咧隻手可以射啲電出嚟啊嘛。有佢同阿 Kylo Ren 咧兩個鬥啊嘛，鬥扯只船啊嘛。 嗰度開始， 佢懷疑佢自己。 唔係佢，因為你發電係因為係 Sith 自由嘛 ，Sith 自由噶嘛，所以係有少少係已經話俾你知就係話係 Sith 嘅，即係佢同 Sith 有關係啦。 冇錯， 係啦，所以變咗順理成章咁佢跟住就係孫女啦，即係佢可以咁編排落去啦。但係始終都係我自己覺得嚟講咧，你都要同啲 fans 交代你阿 Emperor Palpatine 係點樣冇死到啦。咁雖然可能佢開頭都有講嘅就係話咧，佢用嗰啲黑暗嘅力量咧，會有機會你自己翻山。佢好簡短咁講過嘅。 咁啊，都係即係我覺得就係純粹。佢都唔諗住，即係話呢套第九集可以吸收下好多新嘅 fans， 好多年青人再投入星傳都係 hold 翻住頭嗰集 fans 就算㗎啦。 唔係因為佢 即係越 end 咗呢個 Skywalker 嗰個 family 係啊，最重要呢樣嘢啦， 即係死曬啦啲人冇啦。 咁但係最緊要就係話你其實你 episode 7開始拍嘅時候咧，根本佢就想吸納啲新嘅年青嘅觀眾啊嘛， 冇錯 係嘛， 唔成功。 不成功，但是呢他又想 pull 返住啲舊嘅觀眾，就搵返啲舊嘅 character 出嚟㗎嘛。咁其實我睇返呢，上網睇返呢，就係話呢 ,Episode 7 Force Awaken 呢主要就係講下福伯夏里遜福 Han Solo 嘅。我睇到佢主要原初個 script 就係話第八集 The Last Jedi 呢就講下 Luke Skywalker 嘅。但係呢個第九集呢就講下 Princess Leia 嘅。咁大家知道佢死咗啦嘛，佢死啦，所以啲嘢要改動返啦。因為呢但入面有一個情節大家覺得同埋好正呢，就係話 Princess Leia 同埋佢阿哥同埋佢阿哥連細佬 Luke Skywalker 喺度練習嘅。大家知道呢Leia 咪有自己把激光劍嘅。嗰個我覺得幾手法，我覺得幾好。 但之前係從來冇講過話 Princess Leia 係有 training 咁 樣。係冇講，係啦，冇錯。 佢而家好開場，好似佢係變咗 master 咁樣咯。 係咯，所以因為係冇錯，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因為佢係 The Last Jedi 係 refer 翻就係 Princess Leia 係 Last Jedi 啊嘛。因為上一集應該係 Luke Skywalker 佢死咗，咁啊將個棒交翻俾個佢個子佢妹係咪？係咪應該妹定家姐？ 穿成嘅，好 穿成嘅，我穿成嘅，係穿成嘅，係啦。咁啊變咗但今集有少少有呢一樣嘢冇交代嘅，就係話咧，咪當初嗰、那個其中一個 episode 7咧，嗰、那個有一個 character 咪揾翻 Luke Skywalker 把劍嘅，嗰個叫咩 ？Mass 嗰個外星人啊，揾翻佢把劍嘅，因為嗰把劍咧係喺 收埋咗，有兩隻好大隻眼。 你記得嗰把劍咧？嗰把劍咧未俾阿黑帝斬咗隻手喺 episode 5咧，咪跌咗落去噶嘛？咁佢喺 episode 7咧就話嗰個人都揾翻嗰把劍啊嘛，綠色嗰把啊嘛，激光劍啊嘛，但其實完全都冇交代係點樣揾翻出嚟嘅， 係 啊， 交代， 係啊， 咁就啊，我覺得都係即係好啦，即係我記得好似上一次做，我唔記得做邊集嗰陣時已經講過啦，星戰已經成為咗一個獨立自我嘅系統啊嘛，好多嘢係漫畫啊、卡通片啊同埋小説嗰度出嚟。即如果是星戰迷咧，覺得喂，點解你嗰啲唔講啊？ 係啦， 如果你唔係星戰迷，唔睇嗰啲喂，嗰啲乜鬼嘢嚟？ 喂，講開呢個漫畫啦，呢個最近呢幾個禮拜就出咗一個叫做《Kylo Ren》嘅外傳啦。咁呢本嘢好暢銷啊！呢、這個本身係好似 MC， 本身係$5嘅啫，而家炒到成十幾二十蚊啊！因為出面都幾難揾噶，收十幾成二十蚊啊，就係講。Kylo Ren 是怎樣會變成這個人呢、因為當初他是 Luke Skywalker 的徒弟來的嘛。 是 啊。是啊。那麼這裡面就會講回Michael 去看看啦。還有介紹 Knight of Ren， 本身有 Knight of Ren 那班人。那班人呢他這裡有格局。 好像忍者 這樣。因為看戲都沒有講的嘛 ,Knight of Ren 那班人。 但是眼睛出 來就有出。是啊。是啊。即是他這裡戲就 Rise of Skywalker 就沒什麼講 Knight of Ren， 全部是二打六來的嘛。冇乜冇乜發揮， 但係有可能 Disney 本身想發展佢另外一條支線，好似拍電視劇咁樣樣，所以佢好多時呢啲 收埋 二三線咧就收埋，係咁依賴過。咁但係如果觀眾係比較接受咧，咁佢就會發展呢條線。 係咁啊！頭先我睇過呢個漫畫咧，同埋有好多 fans 睇呢個漫畫咧，覺得呢個故事咧。仲好睇過電影，點解唔拍呢個咧？ 所以唔要咩做咯。 即係呢個就呢、這個入邊就講翻咧，咪當初 episode 7咪上一集就 last Jedi 咪講阿 Luke 喺佢只有自己一個 Jedi Temple 訓練嗰啲 Jedi 噶嘛。咁啊入邊就佢同阿 Kylo Ren 阿 Ben 就發生咗啲嘢啊嘛。咁啊入邊咁啊套戲就冇講啦。咁但係呢度咧就有講啦，就有講啦。原來咧佢嗰個啱啱發生咗嗰個。Temple 燒咗之後咧，呢個阿 Ben Solo 啊，本身原本佢個名咧就遇到嗰啲喺啱啱翻嚟，即係出咗去出邊咧嗰啲學生啊，即係 Luke Skywalker 學生就同佢有呢個衝突啊，衝突啦。咁跟住咧就話佢去坐飛機就揾到阿 Snook 啦。哦，呢個漫畫裏面可能就會解釋翻咧阿 Snook 嘅起源啊。即係會有多少解釋啦，有啲謎有啲謎底會解開啦。 漫畫係補完翻成個電影個故事，係 啦，補完翻啦，冇錯啦。咁啊，第二期已經出咗啦，但係咧就好難揾啊，出邊好難揾啊。我頭先都講呢個第一期咧炒到成十幾二十蚊啊。好啦，咁啊，其實講翻漫畫咧，仲有一樣嘢咧，呢度咧 有呢呢本又有講嘅，阿 Ken 大師咧同埋阿咪咧，啊呢入入邊咧，你咪記得嗰個飛機師鋪啊，鋪個飛機師咧，譬如個飛機師咧，本身咧佢阿爸阿媽咧都係參與呢個 Rebel Alliance 嘅，即係第四、第五、第六集咧，佢哋本身佢爸阿媽咧都有參與呢個叛軍同帝國打嘅， 嗯， 係啦，即係佢係 Rebel 二代嚟嘅鋪啊，即係呢度有講啦。咁心裏當然啦，佢爸媽都死咗啦，所以佢本身佢一定要佢爸媽死咗之後咧，就參與 繼承咗 佢啦。所以呢度有講嘅，係啊。同埋咧，佢呢個本漫畫裏面咧有講翻咧，佢哋當初去到呢、這個嗰、那個Battle of Hoth 嗰個基地咧，嗰、那個雪地裏面咧點樣起嗰個基地啊？ 嗯， 係啊。咁啊，所以係啊。咁啊，就講一套戲啦。咁跟住做套戲。仲有咩可以？仲有咩可以講？你覺得仲有咩係唔掂，或者你覺得接受嘅咧？ 好多嘢冇解釋到咯，觀眾就唔知道究竟發生咩一回事。咁正如頭先所講，就係阿 Sif 點解冇死到啊？係同埋另外有一樣嘢就係七八九啲人會覺得就係嗰個有啲嘅角色可有可無，譬如好似阿 Ben 啦。Rose 啊， 唔係 Rose， 唔係啊，仲有嗰個邊個 ？General Hux 啊 ，General Hux， General Hux 嗰個咧 ，General Hux 嗰個咧就變咗二打六啊嘛，原來佢收尾做咗 spy 啊嘛，俾人寫低咗啊嘛，佢真係好，佢好啲嘢本身係有發揮，佢啲今集咧，佢或者時間唔夠，佢咧就草草了事，係咪？ 仲有第八集嘅General Pasma。 General Pasma 唔係 Captain Pasma， Captain Pasma 係啦，不過佢上一集死咗嘛， 上一集死咗， 係啦，即係冇咩發揮啦，有啲，同埋就頭先講啦，一套戲一開始到完結咧，你覺得係節奏太快嘅，即係佢又炒埋一碟，但係佢其實佢唔需要話佢都可以快慢放慢少少嘅， 其實佢可以就係分開 A、B 上下兩集，咁就好多 咁樣， 係 End Game 啦。Harry Potter 啦，最嬲尾嗰集 都係， 但係佢就係俾個第八集累算咗佢咯，因為佢應該係分兩集講嘅，即係呢套戲第九集就應該分兩， 唔係 第八嚟講，唔係咁佢而家咧就唔大部分第八集嘅嘢唔要，甚至有啲推翻第八集嘅嘢， 冇錯。 點解咧？第九集就濃縮講佢想講嘅嘢，今日就整咗咁啊！ 所以第九集其實應該分開做 A 人 B， 唔係因為呢套戲咧，我睇過係兩個鐘頭廿二分鐘，其實就冇廿二分鐘嘅，因為計埋啲 end credit 嗰啲唔計啦 ，end credit 嗰啲幾分鐘啊嘛，咁咪變咗大約嚟講係兩個鐘頭十五分鐘啦。但其實兩個十五分鐘係唔夠嘅， 唔夠嘅，可以即係真係兩集。真係要兩集，但係就真冇辦法啦。但係即係如果我自己作為一個星戰迷，由第一集1977年買飛睇到依家睇咗42年，即係我都覺得個 end 算係咁啦。我都覺得即係起碼可以接受嘅，即係起碼未瓜老襯之前睇曬啲呢個故事啦，跟住第十一、第十二嗰啲，將來我哋就睇唔曬噶啦。 佢冇第十就十二噶啦。 唔係，佢有 Star Wars 嘅十一、十二，但係就 唔係 Family of Skywalker， 佢唔係叫做十一、十二，佢即係話全新，佢另一種啦。佢而家佢迪士尼會最近就會宣布啦，重新再拍個新嘅三集，就去翻前傳啊，就講翻呢個 再 共。共和嘅即係好似 Old Republic， Old Republic 嘅即係兩二三百年前之前咧，即係可能 Yoda 啱啱出世嗰陣時 候，唔緊要 Yoda 大師教 Yoda 都教咗800年，教咗 Yoda 都900歲喎， 900歲幾多徒弟你話？幾多徒弟咧？啊， 咁啊，所以係咯，你佢會重新會再帶。星戰而家主要個戰場，主要 show 俾個觀眾嘅戰場，都係喺翻 streaming 迪士尼嗰度啊嘛 ，Disney Plus 嗰度啊嘛，因為你嗰、那個。講講佢嗰個今次呢、這個呢個 Rise of the Skywalker 嗰個票房收入啊，票房收入好快講一講啊， 但 票房 失到啊嘛，10亿到啫嘛。 其實佢 Opening Weekend 係失望嘅，係幾多啊？1亿7千几万啫嘛，1亿7千几万係算係 大片嚟計數，唔係唔算好。 係啊，因為你上一集 The Last Jedi 咧 ，Opening Weekend 都2亿2千几万啊嘛，The Force Awakens 就唔使講啦， 最勁係第七， 係咯，二百 咗好多年啦， 係咯，2亿4700几万啊嘛，所以今集係失望嘅，今集係失望噶嘛，咁可能迪士尼本身都預咗啦，同埋佢因為好得意嘅，佢套戲未開始之前咧，佢 嗰一兩個月咧，係每個禮拜咧都會出個新嘅 trailer 出嚟。 係係係，收到嘅。我 你覺得係 牙膏咁擠出嚟？ 擠牙膏擠出嚟㗎。同埋我哋睇呢個 Mandalorian 咧，佢有一集咧，你睇完之後咧，佢播幾分鐘呢個 trailer 出嚟㗎。係 我啱啱先講啦，我哋頭先講咗幾多分鐘出嚟啊？後尾嗰個 cast 嗰啲漫畫好正啊！ 係啊，你講翻我補充翻少少啦。係啊，臨尾嗰個賞金獵人臨尾咧，個嗰套戲完咗之後咧，咪有幾分鐘 end credit 嘅，咪出翻嗰啲草圖 storyboard 嗰度即係可以出一本漫畫書㗎，就係嗰度。係 咯， 佢嗰個 storyboard 應該係根據嗰啲嗰個即係嗰個場景設計出嚟嘅。 當初原本嘅草圖啦，係 啦， 係啊，嗰個係臨尾嗰個係幾好睇嘅，因為臨尾嗰度佢都幾分鐘㗎。 好睇，我都话啦，通常嗰啲都飞咗去睇噶嘛，但系奥巴集我睇晒 嘅。可能我而家我哋得闲可以再翻去再睇啊嘛，因为可以 rewind 翻啦。 仲配合埋嗰首音乐，嗰首 好听，好听嘅，嗰音乐好听，好听。 Ming Film 嗰个真系非常之 好，好听，好听，唔错，讲得到嗰个 Star Wars 嗰节奏出嚟， 系啊，有嗰种西部嘅风味。 Star Wars 本身就系一套牛仔片， 系。 因為佢本身個星球有嗰啲 background 咧，譬如當初我哋睇 Luke Skywalker 出生個星球 Tatooine， 同埋今集臨尾嗰個女主角翻翻去個星球嗰度，係啦，有西部啦， 專登員啦，專登。 本身嗰個女仔 Episode 7出生個星球 Jakku 又係西部啦， 係啦， 係嘛，好多都係西部啦， 係啦， 同埋賞金獵人去過好多星球入邊都係西部。 賞金獵人直情係西部牛仔，唔使問。独行侠 ，Clint Eastwood 嗰个角色好似 咁啊！临尾我再讲翻少少啦。其实本身原本咧，《星战》入边嗰个第七、第八、第九集咧，系本身系讲翻咧 ，Luke Skywalker 同埋 Han Solo 同埋 Leia 咧，公主佢啲仔女啊，佢仔女啊，佢本身咧嗱，譬如咧 ，Luke Skywalker 咧，佢本身有自己嘅仔女嘅。同埋嗰個叫做 Mary J 咧，另外一個好重要嘅星戰入邊個 character 咧， 原本 George Lucas 嘅 idea 係咁咧，佢個仔叫 Ben Skywalker， 原本個仔 Luke Skywalker 叫 Ben Skywalker， 咁啊 Han Solo 咧， 佢成咗 Ben Solo， 係啦，阿 Han Solo 同埋阿公主咧，佢有三個仔女嘅， 啊咁多啊， 係啦， 好多嘅， 係啦，有一個叫做Jason Solo。收尾就变咗坏人啦 ，OK？ 跟住咧，另外一个叫做佢个 brother 咧就叫做 Jaina Solo，OK？、Okay? 咁收尾另外一个佢哋仲有一个妹嘅就叫做Jaina 呢个叫咩啊？等下先啊，哦 Jason 呢个叫东尼多都 OK，Jaina Solo Fey 咁啊，即系佢有两个 brother 一个 sister， 有排讲啦，唔紧要。 即系你本身系本身佢本身正式嗰、那个正式嗰本身佢嗰、那个第嗰、那个后代就系咁噶嘛。去到电影就改咗啦，就叫 Kylo Ren 就叫 Ben Solo 啊嘛。 嗯嗯嗯， 系咯。咁啊，临尾讲呢套戏啦，仲讲少少啦，就系、是、阿福伯出翻嚟咧，我觉得就有少少多余，唔系咁中意啦。 我其實中意， 你哥中意啊？ 我其實中意， 但佢又 有一種慚愧嘅感覺， 係啦， 有一種慚愧嘅感覺。 佢係嚟 change 翻啊 ，Calloway 嗰個 Kylo Ren 啊 ，Kylo Ren 個方向，我係嚟專登改翻佢噶嘛， 即係俾佢有少少叫做 redemption 啦，即係有少少叫補救啦，覺得自己做錯咗。佢同個老豆就慚愧。 講啦，七八九就每一集寫個最重要嘅主角，第一集啊寫 Han Solo， 第二集啊走，冇話死啦，走咗阿 Luke， 第三集就走埋公主。 唔係咁啊，講翻 就完啦，呢故事就 end 啦，真係正式完啦。啊， 但係講翻最後啦，喂，臨尾嗰個 Sith Fleet 咧，咪好 Q 弱啊！臨尾佢未嗰個阿 Emperor 未有自己嘅艦隊嘅，臨尾嗰度我真係覺得好弱喎。 嗰度係真係幾弱嘅。 我成日都覺得冇需要嗰個角色，冇需要嗰段。 唔係， 即 係 冇咁嘅需要。 唔係你嗰度咧， 冇需要添。 唔係，但係你嗰成個設計咧係好似 Independence Day 呢個天殺地球反擊戰嘅，因為咧嗰啲艦隊咧本身唔可以自己發動嘅，佢要靠呢、這個一、這個主嘅母艦或者叫 Mother Ship 或者嗰條 antenna 咧嗰條天線咧嚟佢發動嘅，佢哋咪去到星球咧，只要擊敗嗰個隊冧嗰條天線咧，就 disable 咗嗰啲戰艦啊嘛，係嘛 ？disconnect 咗佢哋。 disconnect 咁啊，收尾就話唔緊要，我哋用嗰主嘅母艦嚟可以咧就發啲 信號出嚟咧，令到其他嗰啲 操控 操控住就可以發動啦。咁其實有少少似呢個 Independence Day 喎，係咪啊？ 似 啊似，啲橋似喎，係咪啊？ 唔出奇啦，唔出奇啦。 咁但係大佬啊，你真係好弱咯。收尾原來就係、是、咁，佢就俾一嘢就整散咗。原來嗰啲係好弱雞嘅啫。 今次冇乜講戰艦之間嘅戰爭啫，好似 好少好少啦， 好少嚇。 第七、第八都講少少，但今次就冇。 係佢唯一有。 今次好似連千歲英都冇乜出嘅。 有， 即係我有，但好似冇乜特別。 嗱咪開頭嗰幕咯， 係咯， 開頭嗰幕佢攞嗰個 spice 嗰個資料啊嘛。 係咯，咪就係咁咯。今集好似連千歲英都比較少。 阿媽要想講咩啊？ 我冇啊，你講嚟㗎。 唔係，咁係咯，咁佢就係比較係，我覺得成即係太過節奏太快，同埋就係話嗰、那個揾翻以前個 character Lando 出嚟啦，即係個黑人嗰個演員啦，佢都冇乜點發揮到啦， 冇咩發揮㗎啦， 純粹都係拎翻你出嚟嘅，仲未死咁解， 仲要揾翻出嚟但其實有就係睇翻頭先我哋 background 咧，就係、是。幾正，我覺得就揾翻佢個女，原來佢個女上一集即係上一集都有出噶啦，就係、是、Princess Leia， 即係呢個 Carrie Fisher 個女都有出嚟咧，同佢一齊同台喺度演嘅。咁後屘有一幕咧，就係嗰陣係佢哋咪喺個樹林嗰度嘅，佢咧就為咗紀念佢阿媽咧，就著翻喺同一件衫，嗰件衫咧就係喺呢個 Episode 6 Return of the Jedi 咧，喺嗰、那個。Amber 嗰個星球上面咧， 係 啦， 係 啦，係啦，就再同佢製之前佢阿媽著嗰件咧，就紀念佢阿媽。我覺得呢段幾好嘅。 呢一集就有少少就係我老婆睇就佢好中意啊，連 3PO 都俾一段仔佢喎。 係 3PO 嗰段好睇嘅， 好靚，佢嗰個切到好靚嘅， 唔係 最靚。 3PO 嗰段係正㗎，因為就話如果我要俾翻啲資料出嚟咧。我會喪失自己嘅記憶嘅， 係 啦，咁我就喪失記憶之前咧，我想認翻下你哋， 再望多兩眼， 係啦， 望多兩眼咁樣。 但其實今日就唔係，因為佢咧，原來 R2D2 咧，佢有 store 有 backup， 唔係幾好嘅嗰段唔錯 嘅，嗰段唔錯嘅， 嗰段唔錯嘅， 係即係我本身你有啲段落都幾好嘅，都幾係唔錯嘅， 好 touching。 係好得情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由 Episode One 前傳到而家， 係佢哋兩個機械人嘅，係一叫第九，因為佢哋長命， 由頭大到尾， 同埋本身做 CPPO 嘅 Anthony Daniel 咧， 都仲 在生啊嘛，因為之前做嗰、那個 佢演翻同一個角色， 係啦， 係啦， 咁多年都係佢一個人， 因為好多 character 都唔喺度咯， 幾歲㗎啦， 係咯， 超然都已經換咗人 ，Chewbacca 死咗啦， 係 Chewbacca， 唔係 Chewbacca， 最 後換咗人， 換人咯，即係本身 佢仲喺。 唔係本身做嗰、那個Peter Mayfield 已經過咗身啦，係啦，咁啊變咗，所以就話你本身 C3PO 嗰段係好睇嘅，咁啊按翻我嚟講咧，即係佢本身有啲段落係好睇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就唔係好收貨啦，雖然我都睇咗兩次。 OK， 冇我收貨 嘅，咁好啦，咁我冇辦法啦，咁啊42年嘅故事終於都結束啦， 係啦， 咁啊，你期待另一個42年， 另一個新嘅故仔， 另外一個新嘅故仔。 我再問一樣嘢， 希望迪士尼唔好玩死佢。 喂，再問一樣好快， 我啱啱講啊，係啊，驚迪士尼玩死佢咋？ 喂，好快做一樣嘢就係臨尾咧，咪 Kylo Ren 咧爬翻出嚟救，即係輸翻啲能量俾阿 Ray 嗰時咧，咪同佢打車輪嘅，錫佢一啖嘅嗰度，你覺得點啊嗰度？ 冇乜所謂嘅嗰段又， 係 啊，覺得即係冇話好特別。好特別嘅，即係個 end。 我覺得個 ending OK 嘅，因為 ending 阿 Ray 咧就翻翻去嗰個星球咧，就將個兩把劍咧就放翻去物歸原主。 係啦，嗰把。 Kylo， 你頭先提及到 Kylo Ren 嗰度咧，我覺得係一個將佢哋兩個人之間本來係神交對立嘅，就能夠，因為佢救翻佢之後咧，因為 Ray 係想救，即係令佢喺 Dark Side 度翻翻 轉頭嘅。 咁佢成功咗。 成功咗。 咁但係就冇諗到佢係會， 但係收尾就阿卡洛恩救返佢， 係啦， 卡洛恩救返佢，因為 Ray 本身已經死㗎啦，失曬俾佢吸，俾佢吸住佢能量嘛， 係啦， 但係佢後屘消失咗喎，即係佢又做返咗好嘅 Jedi 咯， 係 啦，因為佢哋真係正義 good 嗰啲 Jedi 臨尾唔係就咁死嘅，係 佢 switch 咗，佢 switch 咗，佢 switch 翻去， 因為佢可能佢就話個 Skywalker 嗰個 family 都係咁樣消失㗎嘛， 咁好啦，太長啦，我哋錄得。 好啦， 咁 啊， 讲完， 今集讲住咁多先啦，因为有机会再讲星战啦。 OK，OK，OK， 好，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下正经。今天呢就好开心，就请到博士来到我们这里。你好，陈博士。 不要客气啊，Danny。首先多谢你邀请啊，大家好，大家好。 咁呢陈博士是我们的一个作者，三型人一本书的作者就放在这里啦。咁呢就今日亦都可以因为有陈博士来到这里呢，咁就乘机就俾我有机会呢可以开始推销下我哋将来将会有一个节目叫做天下有情人嘅节目就俾大家嘅。咁呢天下有情人点样呢，咁请到陈博士嚟呢就想希望可以讲下一啲关于男女伴侣嘅关系啦，有时啲婚姻啦，又点样去搵自己，即係未结婚结咗婚就冇得话搵将来配偶啦。不过未结婚嗰啲呢仲喺度物色緊呢，佢哋有一个可能要有一个指引。 係 俾佢哋可以知道点样可以搵到佢哋合适嘅伴侣。 係好啊，我喺我观察里面呢男女呢係有時我哋接受一啲嘅觀念咧，其實係唔係好啱嘅。啊，譬如第一樣咧，就係咧，我哋成日聽話，男人咧流血不流淚，嚇、啊，即係男性咧係好理性嘅，女性咧就係好感性嘅。啊，譬如男仔咧計數叻啊，科學好叻啊，嚇、啊，好理性嘅。女仔咧就好感性嘅。或者在科學啊、理性數學嗰啲冇咁叻， 因為呢個係唔係一個社會逼成有呢種咁嘅思維咧？ 可能係我哋以往 傳統、 一路係被咁樣教導啦， 咁樣教導啦，咁啊叫做即係流血不流淚嗰啲咧，係嘛？咁啊～唔好喊，整真唔可以喊咁样嗰啲咧。 即系你系男仔嚟嘅，喺人面前咁样，好似 系男仔嚟嘅，跌亲你都喊，系嘛咁丑怪。咁但系个女咧，个仔跌亲咧，你就咁样同佢讲。但系个女跌亲咧，你就哎哟，冇事冇事冇事，康翻咁样嘅。 系嗱，你发唔发觉咧？其实可能你遇到都好多人咧，佢男仔咧系好感性嘅啊。会成日会喊嘅。 係呀、啊、其实都有好多㗎。 即係佢唔会喺你面前喊。 係呀、啊。 但如果你问佢自己私下或者喺屋企，可能佢睇到一啲好令佢触动佢嘅感情，佢就喊。 有啲好似韩劇咁样嗰啲戏呢。 係啦、啊啊啊啊、 有啲麻甩佬都睇完喊㗎。係 呀、啊。有啲好出名歌星呢，喺佢演唱会呢最后完嗰时呢，佢不其然不受控制咧，就爆喊嘅， 佢都爆喊， 有得，哇！我哋话，喂，你系男仔嚟噶，点解你哇好似咁感性咁啊？其实咧，而家俾我哋睇到咧，根本唔系话男仔女仔嘅分别，有啲男仔系好感性，有啲女仔系非常嘅理性 嘅， 好理智，完全都唔感性嘅啊！咁所以咧，系我哋即系要睇清楚呢一方面。 咁喺呢方面，譬如话，如果我系一个感性嘅女仔，唔系，我系一个好理性嘅女仔，又系唔系应该去搵一个好感性嘅男仔咁样去嚟，即 系 伴侣寻找嗰阵时，会唔会系容易啲，定系难啲，定系冇咁好咁样？ 我咧就话咧系冇咁好吓，嗱、 嗯， 我哋咧自细咧，亦都系被教导咧，就话咧，大家唔同咧，最好大家互相補足咧，就最好咧。咁樣嘅人咧，你就最好啊，同佢拍拖或者結婚啊。即係譬如話，佢好內向，你又外向，咁啊啱啊，你同佢結婚最好啊。咁咧， 即係好似一個粒嘅，一個突嘅咁樣，扣埋咁啊啱好啦咁樣啊嘛。 但係其實咧，現實上咧係唔 work 嘅嗱。而家咧嘅早十年或者十几年，啲心理学家已经同我哋讲咧，就话咧， 其實不是opposite complement 大家補足，而是最好呢就是 like attract like、啊、即是如果你大家是同類的個性看事物、啊、反應你是同類的、人呢、嗯、最好就是一起是最好的、 啊、即是好像你譬如說好像跟回你本書那樣講，感性你有三型的嘛， 是 感性啊、視覺同埋 聽覺 嚇、視覺 好理性嘅嚇、 啊，即係變咗。如果我係視覺型，我唔係我係聽覺型咧，我摸住隻耳仔喺度講視覺型係嘛？即係好似係我係聽覺型嘅，咁我係咪好應該就係跟翻一啲比較聽覺型嘅人去拍拖？ 對，啱啊！我建議係咁嚇，最理想咧係大家同類型嘅人咧係走埋一齊最理想嘅。即系我睇到好多好美丽嘅婚姻，好美丽嘅夫妇咧，佢哋就系大家咧就系同类型嘅，譬如大家都系好理性嘅，即系唔系好感情用事嘅吓，即系佢哋咧即系大家一齐翻嚟，佢中意嘅嘢或者佢去譬如听觉咧，佢哋好中意系。聽音樂啊，去音樂會多過 大家都中意去音樂會啦。 睇嘢或者咩、啊，一齊放工之後食完飯咧，兩個一齊就去聽音樂啦。哇，真係好 happy 喎！如果你同另外一個類型係啱啱相反嘅，唔中意聽音樂啊，唔中意聽歌嘅時候，你掹佢咪好辛苦咯，係咪？即係喺現實上咧，好多夫婦好多時鬧交，好多唔夾就係因為如果我係外向嘅。啊，咁你成日去 social 咯，但系如果太太系内向嘅，死火啦，佢成日喺屋企，咁你想掹佢出去，喂，陪下我去啦，你成日喺屋企，咁系咪咧？久而久之系咪唔系咁开心？ 变咗婚姻， 即系喺个现实上边咧，系有问题嘅。所以我认为咧，即系今日点解婚姻咧两对会有一对离婚咧？就系、是、其实咧一个好。重要一个好基础嘅情况，一定咧要做到嘅就系话，大家系同类型咧，系 match 好紧要。如果你 match 得好嘅时候咧，其他你人生上边面，第时你面对譬如病啊，或者突然间生意失败啊，好多困难咧，你可以跨过。 变咗好似有个 partner 同你一起去面对呢啲咁嘅。 因为大家睇嘢，大家嘅回应嘅方式都系好紧啊嘛。咁所以大家好容易揾到个答案。 系啊。 咁但系咧话说回头啦，唔系话一定咧，你嘅婚姻咧，如果你系娶咗个或者嫁咗个系同你唔同类型嘅人咧。就唔 work 噶啦，就会一定离婚收场。咁又唔系嘅，即系我唔会咁讲吓。 系啊， 但系最理想咧就系咧系同类型系结合咧系一个标一个好嘅 foundation， 比较好嘅一个 foundation。 但系万一啦，如果你拣择嗰系另外唔同类型嘅， 系啊， 又唔好 睇完呢本书之后，哎呀，喂，老婆离婚啦，喂， 如果我又成咗大罪人噶啦。有好多人就闹到我 搞掂 噶啦， 系啊，咁话呢个因为唔可以，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自己要承担所有一切嘅后果。 系啊，当然吓。 咁同埋咧，其实呢本书我都有睇过，睇完啦。咁又好简单，好清楚，好简单，又有例子，咁就介绍咗俾你自己去了解自己啦，系咪？ 系啦， 咁我睇完之后咧，有一样嘢我就觉得几特别嘅，亦都系同，即系点样讲唔系特别，系一种俾启发到我另一种思考。就系譬如话，就算一个婚姻，你开始嗰阵时可能一个系视觉，一个系听觉， 系 两个唔同型嘅人结合咗。咁咧，但系久而久之，慢慢咧，某方面，大家本来视觉嗰、那个，慢慢咧就会接近听觉，听觉嗰、那个慢慢就会一路近视觉。因为喺我睇呢本书嗰阵时咧，我会睇到咧，就 我自己的成長啦，我就開始發覺，咦，某段時間咧就好似我係某種人，某段時間咧就我變咗某種人。 係， 咁係會唔會同我哋將即係一個成長嘅改變咧？ 係係嚇嗱。我咧就咁样睇吓，即系每一个人咧都系有一个嘅主要嘅个性嘅型格， 嗯，即系有一个重要， 即系无论你系视觉以眼睛去出现一啲形象去睇一啲事物， 嗯， 或者系你用你嘅耳仔去理性嘅分析去思考， 嗯， 又或者系用你嘅身体的感情的细胞去回应这个世界去反应一些的。 作出某种反 应。即是每个人呢都是属于主要一种的。 嗯， 但是你看看我们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形式呢，很多时候我们讲嘢呢，我们都是三种的语言我们都会讲的。譬如说我今天看到我睇到一个好特别嘅图画喎，即係将来呢罗省呢嘅经济会点样吓，咁你睇到我用嘅字眼就係我睇到吓，我睇到。 OK, 咁呢就跟住呢你睇佢再分析嘅时候呢就好有理性逻辑嘅咁样去分析。嗱，应该呢就会有第一点会咁嘅情况出现，有第二点。 Okay. 咁咧就跟住咧就佢讲完之后嘅时候咧，我谂大家可能都会感受到咧，哇，嗰种嘅兴奋啊！我哋未来迎接一个好好嘅 将来， 将来 吓，好好嘅经济好似 咁呢个一啲用嗰啲感受嘅字眼啊。咁，所以人与人之间咧就系咧，我哋要去察觉。究竟他经常用啲咩字眼表达他嘅内心 啊？ 同埋咧，如果他系好感受型嘅人咧，我就尝试去听他讲，体会下佢嘅感受先， 嗯， 就唔好即刻好理性话， 啱定错咁样 吓。你唔得咁咪去唔好成日瞓觉，去做运动啦，运动系好嘅。边个唔知运动系好，嗯，但系喺佢心情唔好嘅时候，佢就做唔到呢样嘢啊嘛，系嘛？咁你要同佢建立一个亲和点， 嗯， 跟住咧你慢慢提议，即系不知不觉令到佢接受到你嘅意见， 先至再用去理性嗰种嘅。 所以咧，每个人咧其实咧就系喺个沟通嗰度不断学习，同埋咧就算我哋唔同型格一齐嘅配搭咧。只要我哋肯放低自己啊，阿， 嗯， Dennis， 你结咗婚好耐，我又系， 嗯， 你会发觉咧啊，当你认识太太唔同，或者有时同佢拗叫嘅时候，有时谂下系点解佢咁谂咧？哦，系，哦，或者系我真系冇嗰耐性去听佢，不如我要学习去听下佢先啦， 嗯， 咁你咪放低咗自己咯。咁所以喺唔同嘅型格咧，都可以产生一个美好嘅关系。个问题是大家肯唔肯努力，大家去唔会付出个努力去迁就对方，睇， 嗯， 到自己嘅弱点，放低自己的弱点， 即系同我哋本身嗰个性格嘅改变都系冇关系嘅，即系只系一个叫做愿意自己愿意放低自己，譬如话系啊，我系视觉型，咁，我愿意放低我嘅视觉型。 我想你刚才问的问题呢，就譬如说你以前好像视觉型，可能你是不是喜欢都很忙碌的，很多事情要做啊。 是啊，我是很忙碌的。 就好像不停地。 我现在都是视觉型。 即是你有这个特点啊。但是你觉得呢，譬如现在到你这个年纪呢，你发觉哇，我应该要静下来，不要说十样做晒十样啦，即系我 有啲时间去感性啊。 譬如而家睇到自己身体唔系好精力唔系好够啦，即系年纪大啦， 系啊， 或者记性唔系咁好啦，或者系点解咁搏命去搵钱咧，或者唔需要搵咁多啦，咁你慢慢你发觉到好似好理性咁样话俾自己听啦，你咪变咗好似有听觉型嗰种嘅特质， 系 个。我理性啲，点解要做十样咧？七样够啦。 系啊系啊。 为自己身体健康都要留意噶吓，即系点解咁薄咧吓？点解我需要咁多钱咧？够啦吓，我应该要享受下 relax 吓。 系啊系啊， 咁你咪即系好理性咁样去睇到自己，你要觉得你有嗰个转变。即系所以咧，人喺唔同嘅环境、唔同嘅程度，我哋会用唔同嘅语言同自己对话。 哦， 但系咧，你嗰个性咧。是一个表现的，即是你好像一架车 DNA, 车的 engine 咁。 哎呀哎呀，车 engine。 是那个型号，就是那个型号，它跑得咁快就跑得咁快。即是你是。 六角光就六角光，四角光就四角光，是吧？你生出来四角光，你又不好想做六角光的东 西。即是个性是天生的。 嗯。 即是在我们的生理里面是表达出来的。即是我不可以说我唔系一个好感性人，我夹硬要令到自己感性唔得嘅，啊，即系你可能间中有啲好感性嘅流露，但系咧 ，at the end of the day， 即系或者系当你做翻自己好安静嘅面对嘅时候，你发觉原来我自己都系一个非常理性逻辑嘅，即系完全唔感性。嘅一個人嚟嘅，但係唔代表你某啲時候你會有感性嘅表現。譬如我都知道有啲好理性嘅人，佢睇到一套劇或者係韓劇， 韓劇 佢都會喊嘅，佢都會 喊 啊！你以為哇乜感性啊？可能就係佢係某段時間某個情況佢會有咁嘅流露嘅啫。 哦， 但係咧就可能有啲人就誤解咗啊！你嘅一個好感性， 係啦， 未必嘅。 哦，又未必係啦，係啦。所以我哋就唔大家咧就亦都睇完本書，就唔好話。哎呀，你开始去走去话，哎，你系感性啊，你 又 是 个唔好借口，唔好借口， 系啊，唔好攞佢嚟做借口。其实呢个系我觉得几好嘅，呢本书系俾我哋去启发自己， 系 睇翻自己究竟，因为咧，其实我自己睇好多心理学嗰啲书嘅，好中意， 嗯， 有好多由根据圣经啦，就话你根据圣经人物，譬如话彼得啊。保罗啊，每个人嗰个唔同性格，就根据嗰啲人嗰啲性格嚟去转型去用心理学嘅语言， 系， 佢讲翻俾我哋听咁样嘅嗰啲书。咁咧呢本嗰啲就其实真系好复杂噶，因为佢哋嗰啲书咧系可以叫做比较 technical 啊，比较 technical， 所以我哋睇嗰时咧有时真系会有唔明啊。都唔明嗰时候就闷噶啦嘛，啲嘢睇落去，啊！但系呢本书唔系，你本书写得好，因为啊一睇我就可以谂，即系可以反省啦，就咁启发到我自己反省我自己啊，边样好，边样啊，我有边样嘢系咁嘅，咁啊一路睇嗰时咪反省，同埋你有埋例子，好具体嘅嘢解释到俾你知，哦，如果你有呢，你系呢样类型嘅人咧，你会有呢种嘅。 系 reaction， 系 吓咁都变咗。我一睇啊，我即系俾自己帮助自己去反省啦。因为人生你一人同动物，我自己认为啦，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人识反省，动物唔识反省嘅。 系 佢嗰度屙完屎，你唔系打佢都，佢会永远都喺嗰度屙屎嘅。啊、人不是的嘛，人好自然去做错了一样东西，或者他会想一下这样东西是我有没有做错呢，啱定唔啱呢，咁样这个人的不同。咁有些人呢，为什么我们叫他禽兽都不如呢，就是因为他不懂反省嘛。为什么不懂反省那些就是禽兽都不如，不过留下我下次先讲啫。 又反省了又不去改变。 又不去改变，是啦，那些真是禽兽都不如。但我觉得人同禽兽嗰个好最大嘅分别，即係 outside of 信仰以外啦，係咪，但係好基本人性里面就係懂得反省，禽兽就係未懂反省，呢样有最大分别囉。咁我哋啊，好似俾我睇完呢本书嘅时候，我就会去反省我自己喺呢三型人里面，就我睇到我自己一个过程，人生的过程， 是 所以我就 啊，好多谢你啦。咁我哋又可以喺呢度帮你代理呢本书。 系 啦，如果边位朋友睇完个节目有兴趣咧，就即管 PM 美港同心阿 Sunny， 又或者天下正经嘅 Dennis 嚟啊收购呢本啊购买呢本书啦。呢本书啊几千蚊？几千蚊？ 美金就九 百九 八九九啊，八蚊九十九， 八蚊九啊九啫，系咪啊？系啊，美金你哇，真系好抵，一餐饭都唔使啊！ 咁啊，真系我 你咁多年嘅知识，跟住经过你嘅消化，跟住再写咗一本书出嚟咧，你系一餐饭都唔使。你就可以將你嗰個嘅多年嘅經驗就吸收咗，幾好啊！ 十五分鐘就睇完噶啦， 十五分鐘可以吸收。 因為我係寫得好簡單，所以咧我都希望第日有機會咧再 expand， 即係增定 expand 同埋 revise 啊嚇。但係你發覺咧，我係用一啲好幽默嘅例子手法去寫出嚟， 睇得 希望咧即係好大眾嘅心理嘅書，希望大家睇咗咧，最主要咧係你認識到自己。跟住咧，你又認識到其他人，特別咧應用喺個戀愛婚姻最好啊，所以真係好啱你啊！ 係啊，我哋 繼續嘅以後嘅天下有情人， 天下有情人呢個節目咧， 係啦係， 真 係 係啊！再講翻嗰個喺呢個喺認識自己嗰個過程嘅過程裏邊啦，咁亦都去譬如話，我見到個女仔。即係好靚啊！咁咧又即係好多時都係望到嘅啫嘛，係嘛？但係做哇身材又正喎、 啊，哇個 即係外表已經好吸引啦。跟住一傾埋偈，哇！好似好夾咁噶啦，係嘛？但係實際嚟講，響三種唔同嘅人，有啲人會理性嘛。譬如我是感性，譬如有些人感性，感性的時候他就會 很快就會有個用個感覺去 感覺 去說這個是 這 個 大家很夾喎，好似 如果就好像開頭我們開頭講咧，你講如果他又是感性型，他一望完之後。當你呢、這個譬如話好靚仔，跟住有一個好靚女，跟住我又感性，個靚女又好感性，咁就比較就係、是、好容易就 吸引到 啦，就唔係好似有啲人即係、就是、開頭我哋一開頭嗰個開頭嗰陣時講咧，就係話都唔即係唔話異性相吸嗰種嘅道理 嚇、 啊，其實就唔係嘅。所以就係要經過自己嗰個嘅洗禮，係嘛？將自己去了解。如果唔係咧，當一個事感，譬如自己我係感性型啦，我經過洗禮之後，我自己了解到自己個性格，知道自己感性型。但係當個感性型出現嘅話咧，你會錯失咗啦。 係 嘛？係嘛？即係 我諗喺嗰個約會到婚姻咧，如果你想有一個比較穩固嘅即係快樂嘅婚姻咧，第一樣嘢咧，大家都知道啦。如果單憑外表吸引咧，這個係唔掂嘅嚇。即係外表吸引係好緊要嘅，梗係你梗唔係唔會中意一個好好 係啊！我以前好靚仔噶， 你太太都唔因為你個樣都唔錯啊，先至會考慮你㗎，係咪？係 啊，係啊。 即係個外表吸引係有一定嘅因素，但係單單外表吸引咧就咁啊唔掂啦，就好危險啦。即係話第日如果突然間你變咗唔靚仔嘅時候，唔通佢就唔要你係嘛？ 係啊， 咁唔得噶嘛係嘛？ 而家好似老咗啦已經。 係啦係啦，咁第二樣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咧就話，如果大家個性咧係match 嘅時候咧，咁係build咗個好嘅 foundation， 咁但係咧淨係有呢個 foundation 都唔得喎，即係。你睇下，即系大家如果系好稳固、好快乐嘅关系咧，一定系譬如大家一路倾偈嘅时候， 發覺大家有啲共同嘅價值觀啊， 係共同價值觀 嘅嘢， 共同價值觀啊。 如果冇咧，啊，譬如你成日好好中意幫人嘅，無論係用錢啊，或者係你去親身去探病、去探人、去咩， 係啊。 但係對方咧就最唔中意嘅， 係啊， 淨係中意一個嘅一個人嘅就係，你成日就去探人做咩啊？你成日走出去揾人做咩啊？咁你喺屋企坐下睇下电视咪得咯，咁 唔 relax， 咁啊唔得啦，即系大家啲价值观啊，或者一啲嘅人生观啊，一啲嘅兴趣啊，都唔系好协调咧，咁啊又系大问题， 又系问题嚟， 又系问题。你个人又唔系好成熟咧，啊，即系嗱，譬如好似我曾经去亚视嗰时咧，以前举办嗰啲讲座咧。咁有個嗰啲藝人咧、藝員咧就問我，佢話：啊，我又係感性嘅，咁我女朋友又係感性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兩個成日咧又好容易又抑鬱啊，又情緒唔好啊，咁咪唔點噶嘛？即係核子令核子，大家都跌落個坑嗰度。 嗯，核子令核子，哦， 咁我就提醒佢，我話唔係話因為你哋兩個個性嘅吻合就唔掂，而係咧就話咧。大家是情緒型感受型，但是大家呢都要去認識對方呢，是不是你個人比較成熟同埋懂得管理你個情緒的。 嗯， 如果唔係呢，即係大家都耷嘅時候，又冇辦法去脱離嘅時候，咁即係核子令核子，大家都跌落去個坑，即係大家都死。 系，都系 都唔开心吓， 但系就变咗揽住一齐去笑得 咁。所以咧，个matching有呢个系第一系好，但系第二咧，你都要认识下对方咧，系咪成日都好感情用事噶？即系完全都唔一啲理性嘅表现都冇啊，或者咧一得唔到嘅嘢咧就大嗌啊，就好猛啊咁样，即系话咧，似乎佢嘅管理情绪或者都唔系咁成熟喎。咁所以咧，你都要考慮，即係都要去睇下個情況啦。即係唔係話淨係單單個個性個 match 啊？ 嗯， 你即係所以點解要拍拖？點解要需要時間 去理解？ 就是、 理解 啦， 理解 就係你要睇得多啲嘢啊嘛。嗰個人生觀、價值觀啊，你點樣 handle 你嘅情緒啊？ 係啊， 啊 嗰個，因為其實同埋你頭先講個嗰個講到。價值觀這個呢個咧，哇！我覺得都可能你下一本書 revise 咧，可能可以放多啲關於價值觀嘅嘢。 OK， 係嘛？因為我覺得我發現，咦係喎，我哋每個人嗰個性格裏邊咧，就算大家都係感性，喺感性之餘咧，可以大家價值觀唔同喎。 系， 我视觉型，你又系视觉型。不过，哎呀，原来你系男嘅，我系黄嘅，咁样喎，系嘛？ 咁啊，头痛。 系啊，即系喺嗰个喺我哋譬如 matching 里边，我哋呢啲嘢都要啊，都要系点样去计算埋入去咯。即系唔系话计算得咁好似我计算好似好市侩啊考虑。因素之一啦，形成。 所以点解要约会同埋咧多啲沟通啊？就系、是，我知道咧，你个天下有情人第就系、是、做好多呢啲咁嘅功夫啊，即系 希望系啊， 嗰啲嘅角色嘅扮演啊， 大家俾更多嘅理解啊，吓、啊、可能 第时嘅邀请，即系点样去睇嗰样嘢啊？ 系啊，我哋呢个天下有情人咧，将来咧如果。成型嘅话咧，即系可以做到。今日当系第一集噶啦，我吓， 系， 因为请到你， 哇， 多谢你啊！咁咧就希望系啊，有啲请到男嘉宾， 系 或者女嘉宾上嚟，大家可以一齐咧就探讨下一啲嘅啊。嘉宾喜欢嘅话题先啦，系咪？譬如话佢中意讲电影啊，因为我哋本身好多节目，譬如话就算佢中意讲风水都好啦，系嘛？或者讲政治，或者讲宗教，讲电影，或者讲生活，乜嘢话题都好，佢只需 吓 讲歌星艺人咁娱乐圈嘅，佢只要佢中意讲咩话题，佢都欢迎嚟到我哋嘅天下有情人 去分享，咁呢大家俾大家多啲人去認識佢啦，了解佢，就亦都可以希望亦都用一種輔導方式，根據一啲嘅 guideline， 可以幫佢更加令，因為第一樣嘢好重要就係先了解自己啊嘛，你自己都未了解嘅話咧就好難嘅嚇，咁啊希望咧就大家可以 PM 美港同心。教新理或者 PM 天下正经的 Dennis， 是就联络我们，你说诶、我想参加你这个天下有情人做嘉宾，那我们呢就会跟你见面安排你一切的需要啦，是吧，希望亦都有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啦， 非常好啊， 是吧，所以好多谢你啦，今日 好客气， 今日真的可以，我知道你真的好忙啊，咁多咁多人请你去，请你， 唔好咁讲。 咁啊，咁啊，亦都多谢新理介绍你俾我认识啦。咁啊，呢本书咧，亦都希望有多啲人嚟去睇去学习。咁 look forward 你下一本书。 我都希望咧，更多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系啊，好多谢， 又有美好嘅婚姻。 最紧要美好婚姻，系嘛？呢个世界好多问题都系啲唔好嘅婚姻大造导致噶吓。 即系影响个家庭， 影响家庭，影响下一代啊嘛。 系 啦，最惨嘅系就系咁啦。咁啊，多谢你。 哦，唔好客气， 多谢晒。好，咁啊，下次有机会再同再请啊。博士上嚟傾下偈啦 ，OK， 好 ，OK， 多謝 ，OK， 拜拜， 好，拜拜。